房小鹏编辑。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上来啊，先给大家啊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特逗，叫 《施主请留步》。 为什么会叫《施主请留步》呢？这是谁写的呢？ 作者呢叫方清平。 您没听错，就是那位单口相声演员。 哎，这个光头， 所以可能叫施主。 对，光头大脑袋，你别说，他长得还是浓眉大眼啊。哎，这还喜欢玩点什么文玩古物之类的，是吧？ 里边有讲到这个， 是吧？他说敬告读者哈，他敬告读者，说本书适合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 那就基本一网打尽了呗。 也就是从60多岁的啊到10几岁的全都适合。 就是， 哎，这可以啊，野心不小啊啊！但是他本身是70年出生的啊。 讲的什么呢？ 说在书中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影子。 对， 如果你正经历着幸福或者是煎熬，荣誉或者是羞辱，都别当回事儿啊，别当回事儿，那就是个梦啊，是吧？早晚有醒的时候，你只要把每天这一觉睡舒服，每一顿吃好喽，保养身体，等梦醒了时候呢，咱们还能出去活动活动。 所以你看，这就是啊，很多人就提说，哎呀，说这个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多想，多想无益。未来还没来，你是高兴呢，它也不是真的；你是恐惧呢，它没来呢，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啊。 所以最怎么说呢？不能说最正确，就是最恰当的活法，就是所谓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对，把握住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是，他说也是活了。活了1/4人生了， 他有点悲观， 没， 他70年的，你想想，70年46岁，他活1/4人生，他怎么算的？ 他的数学不太好，我只能说数学， 他按60算的，对吧？15嘛，是吧？45除15 啊， 除15， 这家伙按100多年前的平均寿命算，他说 谦虚了啊。 没有经验有教训啊，给年轻人当个反面教材也好啊。我年轻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教材，产生了好多不该生的气，啊，着了很多不该着的急，也享了好多不该享的福。我年轻时候要有这么本书，那该多好啊！ 这没这么吹捧自个儿 的，是吧？这有点厚颜，是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真有这书我也看不进去，俗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了。也有一辈子糊涂的，这言外之意就是说，读这本书您就不糊涂了呗？ 我说实话啊，我不知道红酒怎么看，因为我们哥俩翻这书的时候呢，各有各的这个看法。我是觉得里边有些东西，最起码对于方清平啊，我们这个他的相声，我们都很多人都听过啊，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履历什么的，尤其是这种细节的，可能不太了解。看完这之后，首先第一个了解他一些经历上的这种细节了，知道哦，原来他那么苦，原来他是在哪些这个关节点上有一个转折，然后改变了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事业和人生啊轨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会发现，真就像李宗盛那个歌里唱的那样啊，这个还是成龙大哥唱的，李宗盛写的，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真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的，方清平算是大器晚成，因为他等于是过了40以后 才能够说走到台前来。之前呢，他可能在这个圈子里头小有名气，而且后来还拜李金斗先生为师。可是呢，他的 大众不认识， 大众不认识他，他还是一直在台前，在幕后的，没有走到台前来。那看到就是这本书里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这本书里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在他的整个经历里头，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就像我，如果我要写我一段经历，那最近九年我肯定红酒那是不可或缺的，对吧？那在他的这些经历里，他肯定有一些人对于他来说是他人生非常重要的陪伴者。那比如说就像在刚才说这个方清平的这个师傅李金斗老师，比如说像赵振铎先生，包括赵振铎先生的父亲吧，好几位老先生啊，对，等于对这个方清平这种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里边呢，他也做了一些回忆啊。我觉得看完了之后觉得，哎呀，就是还是挺长见识的。 嗯， 因为里边他不单纯说人，也说一些事儿啊。所以您刚才听我说完这些啊，您是不是有感觉了？就是今天您要听我和红友我们哥俩跟您念叨这个施主请留步啊，这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书。所以呢，您要是正听着，别走开。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样的一本书啊，看看这个作者方清平究竟都讲了哪些事情啊，我们能得到哪些感悟。 这个给大家读一段啊，这叫经典的出错啊。这是方清平啊刚开始演出的时候，他跟那富强搭档的故事。跟富强刚开始参加演出的时候，表演相声彬彬有礼，哎，这是一个很火爆的段子。那年头啊，很多年轻演员都演。我们俩呢，在北京刘家窑影剧院演出，有一包袱啊，是这个富强模仿日本人鞠躬：“先生你好，我的名字鞠武金二。”前两天呢，刚有对着这个相声演员在这演完这段，观众知道词儿。富强刚说完“我的名字”，中间有一小停顿，我们叫包袱口，观众就在底下大喊鞠武金二，得富强就没词儿了，笑场了，接着怎么都控制不住了，他下台了，把我一人给留台上了。我没办法呀，我说单口呗，根本没练过，就把我听来的接不论说了一遍，嘿，效果还挺好。这时候呢，富强又溜达上来了，接着说彬彬有礼。哎，要不说因果报应呢，后来呀，我也把这富强搁在台上一回。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俩上济南干夜总会，演出前啊，这个师弟韩冰请我吃饭，我呢没出息，喝了一瓶白酒，上台之后啊，一句词儿说不出来，就站那儿发愣。富强一个人说了30多分钟，还好，演出结束的时候我还知道鞠个躬下场，要不然就彻底砸锅了。在部队宣传队的时候，你看方清平还在部队宣传队干过， 嗯， 我们队长啊谢顶上台演出前戴假发。他是一曲艺迷，特别愿意跟我演双簧，有个包袱啊是拿这扇子打脑袋。我本来呢不敢打领导，他说了，这是演戏啊，效果好，该怎么打怎么打。这回我就放开了，结果在台上这一扇子下去劲儿、就是、大了点，把他这假发呢给打掉了。观众吓一跳，哎，这人头盖骨给打下来了。在南京啊待了半年，也有乐子，有个男中音演员唱这个打板城的姑娘，报幕员把这歌啊跟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给弄混了，一报幕，下面请欣赏打板城的姑娘熟了。观众吓一跳，这报幕的太残忍了，要吃人啊。打板城的姑娘熟了啊，男演员心里呢净琢磨报幕员的事儿，他也出错了，第一句应该是打板城的石头，打板城的石路硬又平啊，他一张嘴达不成的姑娘赢又平啊，观众全都惊了、啊、 我的妈呀。 这位男中音呢还出过一回错，他每次演出呢都要清唱上一首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战士们给他打节奏。有一回呢上基层慰问，战士们很少看演出，所以特别热情，节奏越打越快，他这嘴啊眼看就跟不上了，他就用了那招，大家一起来。这是越唱越快的。还有一位歌手是越唱越慢，说那是我到了燕山石化之后，你看方清平干过多少地儿 啊，他经历非常丰富， 对对对， 有生活经历的人。 有一回啊，我们到施工现场慰问，没有电源，唱歌呢用这个装电池的录音机伴奏，轮到一个山西歌手唱说句心里话的时候，电池快没电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伴奏是越来越慢，这哥们儿太有功夫了，愣演唱了一回太极版的 说句心里话，你可以想想多慢啊。说句下来了，唱下来了，这就是本事啊。后来到了全总文工团，你看又上全总了。有一位著名的通俗女歌手，每回上台的时候都要跟楼上的观众打招呼。这个我原来知道这段子 啊。 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有一回呢，他又问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观众全愣了，那剧场没二楼，灯光晃着他根本就看不清台下，所以闹了一大笑话。还是这位女歌手，有一回啊在露天演出，这舞台呢是拿木板搭的，她穿那高跟鞋啊，那鞋跟跟锥子似的， 哦，踩进去了， 哎，踩到那木板缝里了，演完想下台鞋拔不出来了，蹲下来拔鞋吧，好几千观众呢，不雅观，那把脚从鞋里抽下来下台吧，留只鞋太诡异了，他很机智。我再给大家清唱一首《谁说女子不如男》吧。亮相的时候，这身子嘣儿一绷，腿使劲儿就把这鞋跟给拔出来了，全是招儿，你看见没？全总文工团呢，还有一位老艺术家叫孙宝贵先生，已经去世了。他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啊，喜欢演唱一首《大烟袋》，是一个抗日歌曲。他的学生呢，赵玉章是我们团长，跟老师就说了。您啊在台上别太死板，您跟年轻歌手学学，唱之前跟观众交流交流。孙老师呢特别听学生的话，唱之前就跟观众聊上了。朋友们好，我给朋友们唱一首大烟袋，希望朋友们喜欢。一句一个朋友们，为了套近乎，该唱歌了，头一句那一天狗日的来扫荡，老头唱错了，那一天朋友们来扫荡，后台都快乐趴下了。孙老师下台，大伙儿都指着他喊汉奸汉奸。孙老师台下还出过一个错，后来被编成了笑话，在网上流传，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认识孙老师的人给传播出去了。那天啊他骑这个自行车送女儿去幼儿园，把女儿放到这个自行车座上，跟女儿说坐好了啊，别动啊，乱动就掉下来。刚要上车，有一熟人叫他，哎，俩人就聊了会儿天，然后握手告别。结果呢，这孙老师就忘了后座上还有人呢，片腿上车就生把女儿给踹下去了。孙老师啊，艺术好人也好，就是没有通过艺术改善好生活。闺女跟姑爷都下岗，退休以后呢，为了生计到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去卖热带鱼，天天跟这个小商贩混在一起，哎呀，想起来有点心酸呐。老艺术家出错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呆萌。现在我所在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已故演员郭全宝先生生前出过一回错，特经典。他每次上台第一句话总爱说刚才那个节目演得不错啊。那天上台呢还是那样，刚才那个节目，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了，他是第一个节目，刚才没节目啊。幸亏老先生啊舞台经验丰富，刚才那个节目呢，那个是报幕员报幕啊，那不错，口齿清楚，还真有的说。天津呢有位老相声演员，穿好这演出服啊，在后台等着接场，正喝茶呢，有人过来喊，哎，该您上场了。老先生一听要误场，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台边，满面笑容登台上场。到场上一看，傻了，前面那俩演员刚说到一半，观众觉得奇怪，怎么说着半截突然踹上来一个呀？老先生想回去呢，觉得不合适，鼓着掌就奔下场口了，从下场口下场。观众明白了，哦，这老演员扶持年轻人领掌来了。舞台上啊，不但说相声唱歌的出错啊，有时候呢舞蹈演员也出错。全总有一个男的舞蹈演员跳独舞，猪八戒背媳妇儿，带着一大肚子，大摇大摆往前走，都走到台边上了，前面是月池，这肚子呢挡视线看不见，还往前走，结果呢掉月池里头去了，幸亏月池不深，没摔坏。 这太危险了， 按理说呢遇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终止演出去医院检查，可是这演员呢特别有艺德，爬上来接着跳，观众还以为这事先排好的呢，还说呢，哎，这段不错，哎，真实，能不真实吗？有个女演员跳这个群舞，穿长裙怕走光啊，所以长裙里边加了一条平角的短裤，跳着跳着呢，这短裤松紧带坏了，掉下来了，两只脚在那儿绊着，演员急了，一抬腿就把这短裤甩后台去了。我们在济南呢，演出这个 饭室，也就是歌舞班宴，中间是梯形台，两边就是客人的餐桌。跳草裙舞的时候，有一演员鞋带没系好，鞋甩出去掉客人火锅里了，这味道可足了。哎，我说这些事儿啊，现在听起来可笑，可当时演员得多尴尬呀。现在的年轻人啊，觉着演员这碗饭好吃，都想着当明星挣大钱，很多人只看到了演员风光的一面，其实这背后有多少尴尬和心酸呢？哎呀，我觉得看完就是咱们真是，我读完这段呢，包括当时我跟红酒看的这时候都觉得挺可乐，可是你真是结尾这一段话，方清平这么一说，确实觉得 有心酸啊， 有心酸。所以你看，真正的这好的幽默啊，它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前边让惹大家伙儿哎呵呵一乐，到最后一下崩，定盘星定住了。 真是前一段时间正好我去探班啊，他们也是最近上映一个电影， 是万万没想到吗？ 对啊，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孙悟空啊，因为孙悟空演孙悟空那个是一小兄弟 哦， 就是相当于他每天化妆啊， 哎呦， 大概需要5个小时， 我的天， 就凌晨基本上啊就是3点钟就起来开始化妆了， 哦哦， 化完妆之后啊，这一天只能喝粥， 哎呦， 只能吃流食， 哦哦， 就是这样的话一直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 那瘦了， 瘦了， 越来越像悟空了 啊！不是， 这也是导演，真是 都像白骨精了都。我们继续来看啊，混入影视圈啊，现在影视圈不是火吗？啊， 这不是他不是先他，我觉得他真是方清平进影视圈可早了，真是。 对，而最开始啊，我是写情景喜剧的，郭德纲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小房东》就是我写的， 你瞧瞧， 在北京卫视播出，收视率不错。 还真挺好， 可以啊哈、啊！ 后来你看他说的那些段子全是他自个儿写。 对，写情景喜剧是个挣钱的活儿。10年前呢，我就买了辆两厢夏利。10年前，是吧？ 你就算 0405吧。 0405对。 0405夏利那是辆车呢。 是辆车，那不是三轮，反正。 哎呦，那真是辆车。那时候我想想啊， 嗯、 那时候比方有辆类似于飞度什么的， 嗯、 那都不错的。 反正那时候我开3000， 哎呀，你这家大款，这大款，你是先富起来那波人。他说靠的就是写影视剧本，你看影视剧本人就买辆这个，挣钱是挣钱，但是挺熬人的。 是 演员签了合同之后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挣钱呀。编剧签完合同之后是悲喜交加， 挠头了， 喜的是有钱挣了，有活干了；悲的是啊，马上要身不由己了。这个情景喜剧很多时间是一边写一边拍呀、啊、你今天写出个本子交给导演，导演要是觉得没意见，过一两天就拍，我要是几天出不了本子，剧组就要面临着歇工的危险。这时候制片人呢就会不停的电话骚扰你，方老师，本子本子，剧组一歇工每天损失几万块钱呢，有压力啊， 有压力，可不， 写东西不像干体力活，只要身体没问题就能出活，有时候脑子是空的呀，非逼着你写本子，那滋味真难受。 哎呦，这就跟我们写书、写文章似的。写文章还好，你写个书评吧，你还有个书在那搁着。 对， 你要是空，就是这 小说， 写小说那真是就 叫卡文了。 对， 就叫卡文了。有时候都编糊涂了，同一个题材我写2遍，导演都奇怪，你怎么又写了个故事啊？这时候一切都卖给剧组了，自己连想事儿的自由都没有，一想事儿就分心，就影响写剧本的进度。有时候写着写着突然来一电话，完了，这心说什么也收不回来了，脑子也跟不上剧本了，越急越静不下心来，半天什么都没干，净胡思乱想了。要是写着写着剧本突然来一电话，大美女约你喝酒，那你也不敢去，前方等着你供应粮草呢，你不能放下几十名将士不管独自去享受啊，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而且经济上也受损失。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就是睁开眼坐到电脑前苦思冥想，一直到凑了几千字交给导演，心里算踏实，浑身放松，感觉要飞起来，赶紧打电话约人喝酒。哎，那喝真是解恨的喝酒啊。 所以方清平喝酒在圈里是出了名的。 是啊， 最近这个在这本书里啊，到结尾的时候他说了，最近这喝酒喝的不行了，因为身体出问题了。 我跟你说，这身体大部分都是喝酒喝的， 是吧？ 就尤其是这应酬的人。 对对对， 那不光喝酒呢，还去大排档啊！反正这个那天反正写完了，那第二天就不行了。第二天身体就不属于自己，就属于剧组了。 写情景喜剧制片人一般都要求编剧住在剧组啊，放在身边看着你好把控。以前出去演出都是住的是好酒店，拍戏一般条件特别差。有一年冬天，我们住在西郊一个摄影棚旁边一个屋子里面，一排屋子里没有暖气，只能使空调。摄影棚的管理人员夜里会偷拉一回电闸，这样空调就关了，反正你睡着了也不知道，等你冻醒了再想开的时候已经快天亮了。这一宿省不少电呢，这制片主任我觉得心太坏。我那个房间门锁不上，经常睡到半夜啊，哪个演员推门进来，哥睡不着了喝两口呗，属于开放式房间，我就在被窝里陪人喝酒聊天。有一天早上六点睡得正香，对门女演员推门进来了，哎，我赶紧做惊吓状，早晨不想做那种事儿。女演员冲我吼，我这正急着呢，没工夫跟你拼，快给我打个电话。你就在这儿还打什么电话呀？我电话找不着了，你打通了别挂。女演员回屋了，我给她拨了一电话，一会儿听见隔壁传来电话铃声，我们住的房间不隔音，干什么都能听见。一天平安无事，夜里十二点我已经进入梦乡，女演员拿着手机推门又进来，方清平，你吃多了撑的，怎么了？早上起来六点有个未接电话是你想骚扰我呀？嘿，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他让我打的呀。后来也写过几部连续剧，全都卖出去了，就是没拍。有一部戏呢更幸运，连着卖了好几家。先开始呢有个老板找我写戏，付了定金，我就埋头写戏，等戏完了啊，老板失踪了，说是摊上事儿了。呵，接着我又卖给第二家，人家付了定金，接着两年没拍，合同过期，我又卖给了第三家，结果还是给完了定金啊，把本子买走了，又没了下文。啊，这本子能卖一辈子吗？ 这命挺好。 这两年这花完了，然后再卖一次哈。很多公司呢都是拿本子去做诱饵，找大老板去要钱。所以呢先把本子买到手，然后拿着东西去融资，这资没融来，本子呢也就砸手里了。这算是幸运的。有一部戏挺倒霉，那是给四川一家公司写的，剧本出来大家一致看好，认为拍出来肯定能火，开拍日期都定了，出了一件大事儿啊，男二号啊李伯清出家了啊，是四川评书艺术家啊。制片人呢赶紧跟李老师沟通，李老师说了，这是以前定的合同，出家不耽误拍戏。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件大事儿啊，就是地震。我们拍摄的地方呢就在四川，震后肯定是长时间不能拍呀。后来又出了第三件大事儿，就彻底歇菜了。什么事儿呢？男一号刘德一啊不幸去世。所以这制片人就崩溃了，我也崩溃了，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是一部戏哈、啊、最后就没能成型。他说我给黑龙江卫视本山快乐营写过一年多的戏， 这没想到。 对，哎呦，他还给他们写戏、那是非常轻松的一年，剧本要求不高，给的钱也不少，每天住在如家宾馆，早晨下楼吃自助早餐啊，别瞧着早点我吃贼多，因为中午就不出来吃饭了，这顿饭得一直盯到晚上，吃完饭关在屋子里写剧本啊。赵本山老师的弟子都是能人，随便编个故事他们就能给演火，所以呢不太用费太多的脑子去考虑这个本子的事儿。写到下午四五点，一期剧本写完了，我就吃大排档啊。哈尔滨的夏天很舒服，那晚上还穿着长袖，一个人啊往大排档一坐，吃着串喝着酒，听着邻桌那些光头纹身金链的大哥们聊天，哎呦悠然自得，东北人爽快。等到结账的时候啊，并没有给我打卡里，制片人背着双肩包来到我房间，把钱呀、啊、往床上一倒，您数数啊。人家制片人说了，编剧辛辛苦苦干了好几个月，让他能看见这堆钱他会有成就感。我觉得呀、啊、这位制片人是最体贴编剧的制片人。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回到北京就把一书包的钱借给了别人，再没有回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了。当编剧这些年虽然苦啊，但是对我艺术道路挺有帮助。我给湖南的大兵写过电视剧，给四川的沈伐写过电视剧，给上海的滑稽戏写过本子，也给东北的本山团队写过东西， 可以说接触了中国几大喜剧流派，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一直写到2010年，误打误撞说相声得了个奖，又能靠演出挣钱了，我就对天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不受那个煎熬了。可是我这誓言没兑现，我又写上书了。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启航启社长啊，非常精彩的点评。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见。 人太安静也不会太吵，每个人都有人拥抱，夜色多美好，夜长多奇妙，每个人脚下都轻飘飘，在人群之中他并不算高挑，需要踮起脚才能看到，起舞周围都凝固，心却哭是你的舞步，伸展跳跃和他只差一些，为何还没发生故事后续的情节，侧身擦肩眉眼他是否看见，美丽双手放在手臂而张脸，旋转跳跃和谁不是一样，内部都有快感，在乎哪个给灵感，侧身擦肩不是一样的演出，干脆换个地方来继续表演，旋转跳跃和他只差一线，为何还没发生是后续的情节，侧身擦肩眉眼他是否看见，美丽双手放在袖底而照脸，